锵锵三人行，王蒙老师，看出这是我们的身体锻炼。你我发现你的身体真棒， 没有没有， 一直在这儿聊的就没动过窝。 不不，我已经快累得慌了。 今天早上刚游完泳， 快告饶了。 对对对， 那 接着来，咱们张老师啊，不是上一集的末尾啊，你提出一个从奥运引申出来一话题啊。 哦，就是说个人主义，咱们现在 集体 和集体主义，咱们的个人主义比过去是发展了。但是我就说，美国的这个《纽约时报》这个专栏作家，这个弗里德曼啊，就是这个《世界是平》的作者，他写的一篇观感，他就说，在奥运闭幕式上，他感受到了中国这种群体主义文化的力量和成绩，从这么漂亮的场馆到最后的金牌等等，都是在。七年之内，申奥是在911之前两个月申成功的。而我们美国在这七年做了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他们是集中精力，我们是分散精力，我们去伊拉克打仗，我们国内的这个竞选弄的一些金钱政治的很多问题，所以他就认为要向中国学习。可是呢，当然了，其实他这个底下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个人主义的文化，我们个性主义的文化，我们的基础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要吸取别人的文化的长处。所以我说他的用心很深，他并不是说我们也改成中国式的了， 是是是。 所以我觉得我们呢，可能也要更多的，除了在我们加强自己的自信心的时候，要说我们比以前进步了，我们尊重个性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个性的空间还是没有充分的拓展到。比如说您说80后的这些年轻作家，他比可能我们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他的空间多了，生活丰富了，但是还是现实生活中肯定我觉得还是有种种的困难、局限、局促，从他的表达到他的生活的种种的选择。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我们不是已经就是啊大功告成了，是吧？我们也需要通过别的文化，比如美国的这个性主义文化，我们可以学什么？ 他现在我也看过一篇那么文章，就是讲过去有个规律，似乎有个规律，就是说强调个人主义的这些国度呢，往往经济比较发达。但是强调集体主义的这些国家呢，过去来说经济都一般不太发达。他说但是呢，就是你要不是改革开放30年，就这几十年间，你看中国，他就出现了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， 而且从 但是他在经济上实现飞跃， 从四小龙就开始了 啊。对，那么这个时候就给西方人有时候他有一种错愕，就说那这个那 不是， 那您怎么看？ 不是这个事儿啊，我是这么想，他因为中国太大，人特别多，我很早的时候在美国人就议论这个，说中国十好几亿人都 work。这怎么得了啊？ 都干活。 我就跟他说，我让10好几人都不 work， 这不更不得了了？这不是麻烦了吗？ 全世界人养活不起， 背不动呗。中国太大。其实呢，说这申奥这什么8年的7年，说中国万众一心都在那准备奥运的，绝对不可能。13亿人准备奥运，是不是？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嘛。有抢救灾区的，有这个，也有这个吃喝玩乐的，也有出国的，出国留学的，也有在那儿这个什么，今天是70后，明天80后，后天90后的，也各式各样的。所以这个中国虽然是整体主义，这是思维方式问题，这个今天来不及谈了。他从汉字来说，他就是整体主义的。 怎么讲？ 他小服从大， 小的服从大， 他什么概念都是从最大的概念开始，然后其他围着他这个概念转。 这个， 所以你比如说这个中国人讲啊，大河没水，小河干。其实呢，小河没水，大河也干。一个小河的水往大河里流，跟中国人不讲，我们强调的是大河没水，小河干。所以这个咱不细说这个了。但是这个发挥个人的能量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恰恰是发挥了个人的能量，是吧？包产到户，没有包产到户，为什么一包产到户，中国这粮食唰就上去了？可是俄罗斯它包产到户，他粮食唰就下去了，什么原因？这还是我可能理解的不对啊，是咱们香港中文大学那陈方正教授，他研究俄国，他给我讲的。他说中国呀，从古代就有这种以家庭来经营， 这样一个传统，这是一家子整天琢磨怎么多挣钱，多挣钱，多挣钱。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人性，这不是人性，这是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。 嗯， 他可是俄罗斯是什么呢？俄罗斯他一直他是农奴制， 嗯， 听老爷的， 嗯， 哎，老爷说让上工就上工，说要摘菜就摘菜，说拔草就是拔草， 嗯， 说割这个打扇联，那俄罗斯人打扇联打得棒极了， 哎， 说你打扇联，咱们就打扇联。然后解放没几年，集体农庄了， 嗯， 他根本没有那个家庭的传统，他条件又好，他土地很多， 对， 所以集体农庄呢，原来是敲钟上工， 是， 你不上工算懒汉，弄不好能送你劳改去， 嗯， 哎，现在说嘿，解放了。再一看家里粮食也挺多，伏特加酒好几罐子，喝吧。 嗯， 他这心情跟你完全不一样。 嗯， 而且 我就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，哎，你这个集体农庄解散了以后，你怎么这你粮食下去了？反正直到2004年，他们告诉我，俄罗斯的粮食的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沙皇时期的最好水平。 2004年， 一在2004。 而且您我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宋朝，那个 宋末，对， 嗯， 是，那他们也够衰落的够厉害的。您说您遇到的俄罗斯人，而且都不是太喜欢去挣钱呀，谈经济的。我遇到都谈文学，我去的莫斯科都家家他都物价非常，面包都买不起了，在家里边大谈文学，谈爱情，谈浪漫，他这个传统。然后我曾经前些年遇到过一个荷兰人。他呢是研究中国和印度，然后他常年研究之后，他就发现一个比较，他说你们中国人特别像我们荷兰人。我们荷兰人是什么传统呢？就是我们手里有一块钱，我们要把它变成两块钱，两块钱要变成三块钱。 以色列人 也这样，是吧？然后他还感叹，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偏左的一种学者啊，他就是说你们越来中国人越来越像美国了，因为你们这种追逐财富的热情啊，简直就跟美国人一样。印度人家不是这样的，他还觉得印度就是说有一些保存他们的精神传统的这些东西啊，怎么怎么样。 啊，我还听过一种中印比较的说法，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有了贫富差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去过印度。他们就说呢，他说我怎么感觉到印度的人他也是穷，但是好像印度的人穷的有尊严，好像我们中国这些穷的底儿掉的人就怎么现在就穷的没尊严。我觉得这是， 这又有一个过程，有个发展过程的问题。第一啊，印度我在喀麦隆还在西德看过一个版本的故事，完全一样，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个人在那儿打鱼，一个小伙子在树底下睡觉，那打鱼的人过来过来帮着我打鱼，说你帮我让我帮你打鱼干什么？说挣钱。说挣钱干什么？说挣了钱以后可以享受。那小伙子说我现在就享受着呢，你不让我享受，让我跟着你去享受，我有什么必要啊。喀麦隆也有这个故事，西德伯尔还写过这个 Henry Speer， 他写过这个故事。这个印度也有这个故事。第二个呢，立刻就让我想起来，1981年的时候，我从杭州坐火车往这个上海这边走，跟我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英国的一个汉语说得很好的一个留学生嘛，他就跟我说中国人现在对物质的东西看得太重，说什么电视机呀，啊，什么这个电冰箱 啊， 这算什么东西啊，不值得一提的，中国人为什么看得那么重啊。哎，我当时听着他说的也很高雅。我想现在中国人也没人提电视机电冰箱 了。 原因就是他有了。您没有的时候您想要这个，您真有了这个呢，他就又觉得这有什么，真是不值一提，不足挂齿。你说现在咱们见面谁问说啊，说你们家您得多少寸的，人不能那么多。 有一阵儿天天就问， 您真问这个 啊？您说这都是继好几代之后的美国人。那美国人其实他比如说在一战之后，他也消费刚起来的时候就开那大汽车，弄个什么收音机洗衣机，那是他们新时代，就是新时候那个消费热潮初期，他们对这个看重极了。然后欧洲打的一片废墟还他们觉得洋洋得意。然后真的到了后边家电全部普及，就二战以后，我觉得那又是一个新的消费热潮，等于是到了什么时候了，到了这个六他们的60年代是一个反这种 物质主义文化的这么一个阶段，他们才开始出了这种论调了。那些不重要，都把我们锁住了，一天到晚就是过那些买房子、开车，我们要吸大麻，我们要去印度学这个学哲学， 灵魂的生活 。他是一个不同的阶段。可是你看这事儿走到极端了吧？物极必反。他60年代之后跟着的其实就是70年代的保守， 对， 就鸭皮那些嬉皮就变成鸭皮了很多。他又要回这头， 说不要那么重视物质，不要那么重视钱，这个是绝对对的。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。作为个人来说，比如说甘地，是吧？人家甘地就一片儿，身上就不一样， 还动不动绝食，还 绝食。这我非常的佩服。 嗯， 可是你要作为治国来说呢，你不能够说我们这13亿人变成13亿个甘地呀。 那也很可怕， 是不是？那很恐怖的、是不是？相反的，你得让这13亿人能吃饱饭，能有好的房子住，是吧？能够有家用电器使。但同时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学文学，学哲学，是吧？也能有文化。这个是， 所以我听他们印度的人说啊，说这甘地的影响在他们后来他们的改革开放比咱们晚一些哈，就是这市场化以后，他们抛弃了那个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模式以后，走向市场化以后，甘地的影响也同时就在下降。虽然他们还是在争论，因为那个影响太巨大了，包括咱们说这个城乡，他们就还是觉得就是到了新德里住了一代两代，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是我原来的那个穷的那个乡那个田园，他们还是有这个传统。 很美好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想法是非常美好的，是不是？我比如说假想我的精神家园是周口店，是不是？ 您回来也太早了， 这不很美好吗？这多么美好啊，是不是？我没事我就到周口店去逛一逛，甚至于我高兴的时候，如果我身体允许，我那搭一个帐篷睡两宿，然后第二天你们我在下次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记录，咱们这3人行就更强。 对对对，山顶洞3人行，锵锵3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，我还真是看一些书啊，就有感觉，就好像啊，这个包产到户，就中国人的这种家庭为单位的谋生方式。但是我那天看一个，他就大跃进的时候，那大家饿肚子，这然后实际上有些村里，比如说四川省啊，有些小队里啊，他悄悄的搞，就发现呢，这包产到户真是一抓就灵。他只要一悄悄包产到户，他饿肚子的情况就没有其他村那么严重。 对， 就是这个真是， 有时候想起来，我有时候跟我这个作家同行，我挨骂的就在这儿，因为我是搞写作的人，我应该就强调文学重要，是不是？我应该说呢，就是你饭可以不吃，是不是？这个房子可以不住， 对， 但是你要看我的书，或者要看那些伟大作家的 著作。 你看的那些伟大作家的书，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， 不需要吃饭了。 但是呢，我又老因为可能和我这个几十年在农村劳动也有关系，我老觉着让太重要了，是吧？我们作为整个民族、 但是现在都吃个烂饱了， 但是也不是都啊，还有起码还有几千万人现在没有解决 温饱的， 没有解决、没有解决 几千万呢、 有、原来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时候说是好像还有2亿呢没解决温饱的问题、数量相当的大。我老想，我说要有1-2亿没解决温饱的，你设想一下，把这1亿人要成立一个饥饿国的话，你恐怖不恐怖？你给人类制造多大的问题？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人吃饱了，应该让人有一定的最起码的消费，而且这个东西和你的这个精神生活、人文精神、文学爱好和你写诗和你浪漫不一定是矛盾的呀，怎么吃饱了就写不出诗来呀？ 对，实际上很多伟大的文学恰恰是吃得很饱的，甚至是贵族作家写的。我们说的 毒化人的精神吗？ 他一边吃得饱，一边他非常贬低自己的物质生活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 比如说托尔斯泰 是 贵族， 越到后期越这样， 但是他越来越觉得这种物质的一切东西不能满足他的精神要求。那当然， 对， 你物质的东西解决的是肚子的要求。 可是问题，您想，就是从托尔斯泰来讲，他早期的时候军官花天酒地，他什么风流场红尘他都走过了，然后他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对吧？这两本是不朽的传世作品，《战争与和平》啊。可是他后期他反而，我觉得他等到他强调他的道德，他反省，他觉得物质的东西很罪恶的时候，他后期的作品我觉得反而倒不如他的盛期的了。到复活，你说有前两本好吗？ 对呀，是 这个问题。 所以甘地也是这样，因为我去过甘地墓，甘地墓啊，我很感动。 对， 因为他那个墓上那个那两句英文我也完全看得懂，他写的什么 simple living， 啊 ，high thinking， 高深的思想，简朴的生活。可是我想这个高深的思想，这当然是没问题啊，越高深越好。忒高深的也有问题，你得跟老百姓多多少少得有能够沟通，对吧？ 道不远人。 再一个，这个简朴的生活呢，也是跟不同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标准有关。 就什么算简朴？ 什么算简朴？是吧？比如我有两件衬衫，算不算简朴？我要有二十件衬衫，算不算简朴？ 那他确实到了极端了，他都纺车就穿一片，然后他后来也进了狱了，他基本上是生活到了一个基本点，就只能在底线略上，他能活着。 文化革命当中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，报纸上公开的著文批判巴金，说巴金有四个半导体收音机。 这个生活 文化革命的初期，在中国作协还举行过谢冰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会，展览了他大概有十几只十几双我织不行丝袜子。 哎呦 那时候我们出国呀，我看见那好看的丝袜子赶紧跟太太买呀，包装的那么漂亮，那么好的丝袜子，还有连脚裤， 是 见都没见过呀。心想这才是真正对太太表达爱情、表达忠心、表达忠心呢。 您给崔老师带过很多， 带过很多呀。后来连那些外国的朋友，他们那个就是华人，一到北京来也是带丝袜子，带这个带那个， 他们也都知道。 是的，您太太喜欢。 不是我带的，给别人太太也这么带。 我觉得王蒙他的很多体会真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来的，包括您跟他，我就很少这岔开说了，就是我就没见过，很少见过另外一个中国作家永远出行是和太太同行， 是 对太太非常的关照和体贴，非常平等。 接轨呢，还是这个伉俪情深呢？ 咱们生活的也是咱们的幸福，咱们的快乐，咱们的福气，对不对？ 哎呦，到哪儿去？ 我看到您这里边写您和崔老师的这个生活都很感动，真的。 谢谢。 他说这一辈子我只爱过一个人，我只和一个人在，我不能重复了 啊。 反正这都念出来不太一样，我都觉得就是说您好像有一个。从很多方面来讲，很健康的一种个人生活感觉，所以可能跟这个心态是不 是 有关系？ 是，谢谢。 这整个就是乐观向上。 好，别这样是吧？但也有另一面，就自个儿情绪不好的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， 隐去不谈了是吧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急了，对，在这儿引起很大争议。哎，我还就说，但这书里你还提到呢，有一次人家把他跟王朔放一块儿叫二王， 对，成侯变幻二王起， 放一块儿批判 这么一个， 那是怎么个掌故？ 朱学勤，上海的朱学勤，在那个是叫什么呀？二十一世纪叫什么？就是中文大学，刘青峰和。金观涛他们编的一个，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刊物，对吧？刊物。 但是就是因为呢，他写过一篇文章，就谈这个王朔，讲到这个，他说是这题目没起好，叫躲避崇高。哇家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 对对对。 嗯， 我说的是王朔躲避崇高，我并没有说是 他们都以为题目就是一个全民口号， 嗯， 啊，以为我号召全民躲避冲高，那也是开玩笑嘛，这个事儿。那还他，所以我就一直建议胡一虎弄一个一虎 一 席谈，是不是？这边说他是跟王朔一样的， 嗯， 那边说他实际还是极左的。 对， 但是在你们这圈里，躲避冲高是个很不得了的一个罪名。 谁知道啊？反正现在不大，也没有，后来也没有人再谈这个事。 对，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口头语了，好像。 嗯、 而且因为有可能有相当一批人认为现在是一个不崇高的时代， 他 所以他要发很多牢骚。那躲避崇高当然就变得很刺耳了。 不是，他这里有这么一个背景，我觉得一个背景呢，就是中国呢一直是处在一个革命的高潮时期，革命已经胜利了。但是呢仍然在不断的掀起高潮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整风的高潮，反右的高潮，大跃进的高潮，是吧？这个文化革命的高潮，它一直处在一个高潮时期。高潮时期的文风的特点就是高屋建瓴，势 如 破竹，哎，它整个唰就下来了，那种逻辑，是吧？那种这个精神上的昂扬， 嗯嗯。 但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这可能有点不公啊、嗯、我觉得您的文体都还是带着那种痕迹， 当然 非常澎湃，排比句， 他受当然受了，当然受了影响啊，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呢、啊、 嗯， 对， 是不是、啊、但是呢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呢，我们的高潮化正在向正常化哎过度，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高潮了。现在当然你说这个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大高潮， 大高潮， 一个大高潮。哎，我们抗震救灾也等于也是有一个高潮，但是和那个整个的那种政治性的高潮啊，还是有一点。 咱们从那个全民结冰变成全民皆兵了，是吧？这是不是？ 所以就有，虽然人数不多，就有这样认为现在的中国呢。就是不如啊，还不如啊，毛主席那个时代， 革命高潮的时候， 那个革命高潮的时候，那时候人觉悟多高啊？这种话我常常。